广播端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跟随我们的探访走进冰雪的世界。 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他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立心读报在午间，明年就去晚9点，雾里看花擦亮眼，新闻时事听我言。这个一上来呢，简单先说两句，跟大伙儿分享一下读报心得。什么想法呢？就是啊，看到两条中央的媒体报道的这个事情，很有感触啊。为什么国家老说这个，中央一再的强调啊，这个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呢？哈，那位说，哟，这个今儿这话题好像是稍微大一点，不然，哈，这个正式说明了，以往啊，一部分朋友，一部分群众，啊，一部分乡亲，呵呵，一部分听众，对这个国家呀，党中央作风建设，啊，这个要反这个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个事情。我认为认识上有待提高和加强。为什么呢？他老觉得，哎呀，这个你这个，这都是机关干部，人家单位里的这个事情，人家你看咱们这个啊，这个，嗨，这跟咱这一楼啊那二大爷啊二奶奶，这没什么关系。这可是真的错了啊，错得太离谱了。是啊，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为的，告诉您，嘿嘿，就是您啊，为了给您提供更多的好的、方便的、优质的、高效的政府的服务，也不只是政府，包括各行各业都一样。哎，特别是这公家单位，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公家单位都跟咱们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的相关啊，什么水电气热呀，啊，公交啊，地铁呀，你这个包括那个餐饮服务一样啊，就算他那饭馆是私人的，国家说了光盘行动，这有没有？他要是拿这个说事儿。什么叫说事儿啊？就是说啊，人家是让你啊更多的提倡倡导小份菜，咱们得节约，光盘行动吗？好，他这一领会得嘞啊，人家是可能这个客人呢点这菜点的多一点，点的多一点，你一开始你上菜之前干嘛来着呀？我就举这个例子，后来呢还拍视频发到网上，我一直对这个事情有看法。你饭馆有责任，你还甭说人家那个客人，是客人可能是啊，这个哎有那个一吃啊，吃美了，吃高兴了，来来来来来，继续上菜上菜，尤其是喝了酒的，呵呵，对，喝了酒之后啊特别愿意点菜，其实他吃不了了，但是呢你这饭馆您这提醒方式啊，哎，我认为过于的生硬武断了，应该是真要是好好的，咱把这光盘行动 落实到位，你一开始点菜的时候你就得替他考虑。而且人家的饭馆服务行业哪能说瞪着眼睛跟客人说话呀，你还做不做生意了呀？人家到你这儿享受你这服务得的是什么呀？得的是个舒坦快乐高兴，是吧？没听说这位啊，哎呦呵，早上起来哎呀浑身难受，嘿，到饭馆让人家骂一顿，捡骂去，哎，满大街捡骂的，哎，那说这也太贱骨头了。对呀、啊，您我这么一说您就明白了，干嘛说这个事儿呢？官僚主义有了新境界了。所谓官僚主义啊，简单说啊，下个小定义，不见得严谨啊，但是您琢磨琢磨是不是那么个意思。为什么说反官僚主义跟您生活密切相关？就这个月份，好家伙，可了不得了，以工作为挡箭牌遮掩自个儿的失误，这就叫官僚主义。他就不想好好干活，他就不想好好的工作，他就不想好好的为民服务，怎么办呢？找个理由，找个挡箭牌。哎，我就拿这说事，怎么着吧？呵呵，我执行这规定有错吗？我执行政策怎么了？是不是啊？不得让老乡把那炕拆了吗？拆了，把炕拆了。这月份，北方农村是烧土炕的。对了，你看人家这一说，嘿，高大上了啊，义正辞严的。你瞧，我们这个为的是什么呀？为的是什么呀？推动清洁能源，清洁取暖。你这个老乡家里头，呵，乌烟瘴气烧那个劈柴啊，封那个什么什么炉灶之类的，那哪行啊？那个就是盘个炉子呀，不行，封了，把炉子给我封上。好家伙了，这天这个温度，你看咱这儿有清洁取暖，那你得跟得上啊。这头没落实，那边呢啊，那个炕啊什么什么灶之类的，民间那个土房不让用了，坏了，嘿嘿，好家伙，这个天寒地冻的，您琢磨琢磨啊。央视评论，环保对吗？对，太对了。但是呢，别拿这个事儿说事儿。环保是对呀，不能只图数据好看。这事儿说清楚啊，哼，还得费点脑子啊。你看这环保，你这立新你说这个，你这不是是不是啊？这国家政策，对呀，啊，没跟国家抬杠啊，说的是什么事儿啊？人央视说了，数据好看，抬的是这杠啊、哦，只图这数目字儿。往上报的时候，哟，40%，嘿呦，好家伙，哎呀，就完成指标任务了，放心吧，啊，可能上级都不太清楚，啊，就你看他这个按数据完成了，这就是一数据。不代表基层群众真正的满意了，不代表真正的基层环保措施真正的落实了。嘿嘿，硬性追求烟囱不冒烟，这种清洁取暖打哪儿而来？嘿嘿，不仅是违背了政策的初衷，政策本身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不让老乡取暖，那肯定的。是为了让老乡过年啊，过节过冬更暖和，对吧？清洁能源能够达到比过去烧那个劈柴更高的那个取暖的能量，一定是啊，要不怎么科技得进步呢？他不去啊，先把炕灶给我封了，哎，还好吗？哎，不仅是啊违背政策初衷，而且对于推动清洁取暖更是只会起到反作用。你瞧他拿这个说事，群众要埋怨很有可能不埋怨他。哎呀，这你看这政策定的，他就不知道政策本身根本就不是这意思。 这可不是我说的啊，刚才说了啊，央视评论的，人民日报、新浪微博官方公众号，人家说的。哎，环境部调查，这个北方某地清洁取暖搞一刀切，看见了没有？我说什么来着？头几天就说这个事儿。任何工作都要考虑到基层一线具体情况，它的复杂性，不能搞一刀切，你干什么都一样啊。对了，是不是啊？所以广大群众啊，网友竖大拇哥，就这事儿啊，不是，是给公安民警同志竖大拇哥。哟，怎么了？怼得漂亮啊。哎，怼，哎，这怼人不对啊，这咱纠正一个错别字儿，这字儿正音叫对，它上头啊，这字儿分两个部分，上面是一个对错的对，底下是个心啊，正音叫对，但是民间呢叫怼，哈哈，当然怼也不对，可是呢，你得分什么情况，这个是哪儿的事情啊？我一看啊，哎，你看这个事情啊，它发生在这个地方，嗯，以后就通过口音来判断大概什么地方，咱不能实指人家。啊，好像人那工作做怎么样似的，又怎么着似的，这个不能这么说啊，哪儿都是有好有坏，咱得一分为二。哎，这个事情就发生在这个地方，甭管哪儿啊，外地的事情，有一位罗大叔，这罗叔啊，老罗叔啊，抗战期间啊当过侦察员，嗯，对，跟这个嘎子共事过。嗨，哎，这个事情发生在河北白洋淀，啊，雄安那边。行，那说行了，这扯远了。这个地方的老罗叔，啊，不是咱们刚才说那个电影里头那，不，姓罗的多了。哎，老罗叔，他这事儿是因为他这个罗婶身体不太好，啊，他这个尿毒症，哎呦。这病可不轻，那是啊，他得换肾。巧了，老罗叔跟老罗婶儿这么些年，老姑们两个，嘿，感情那叫一个好啊，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夫唱妇随，嘿，行了，赶紧治病吧。就说这个病啊，也算是人家两口子感情好。这个生病啊，那位说了，纠正您一下啊，这跟这人家治病跟两口子感情好不好没关系，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啊。老罗叔给这老罗婶多做思想工作，不是，他们俩人这个气质上都发生了对这个治这个尿毒症啊有利的这个倾向了。别瞎说了，哎，治尿毒症刚才说了，说什么来着，得换肾，对，这一说这换肾，他得配型儿啊，这不是，哎，这个都可以啊，我愿意把这个给他的，人家还未准要呢，你这不行，这配型不合适，你看，要不怎么说两口子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哎，老罗叔啊跟罗婶儿匹配成功了，哦，你看行了。哎，赶紧的到医院去，哎，得办手续啊，说人家那个老罗叔是有经验的啊，也是跟这个周围的朋友啊同事亲戚也问过，哎，这个我需要带什么啊，说这个你们这是夫妻两口子啊，是这个得证明一下啊，你们这关系带什么呢，结婚证带了，户口本带了啊，你这可以了，户口本上写着呀，头一行户主老罗叔，二一行，哎，是吧，常务副户主，户口本没这职称，就说，哎，就二一行吗，老罗婶儿俩人什么关系，夫妻，这个是夫，那个就是妻吗，啊，哦，你看这可以吧，结婚证民政颁发的，老罗叔为了得这结婚证还买了二斤糖呢，嗨， 跟那没关系，我就说呀，这不都能证明吗？您别怪我呀，大晌午的这上火，我真上火，真着急呀，真替他们两口子，真是啊，捏着把汗，到医院去了。不行，结果材料不行哦，哈哈哈哈，到医院办这事儿，哎，这不行，不可以。文中没有交代这医院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嘿嘿，我就不说是哪家了啊，反正这个地方，怎么不行啊？老罗说不行，不行，我跟你说啊，这不科学。你光凭结婚证能证明你们是夫妻吗？那这个结婚证能证明我们俩什么关系啊，哥们儿啊？嗨，你看。这个结婚证没有这么大的这个效力，怎么没有啊？我们凭这结的婚，你别跟我磨叽啊！我们这儿规定，哎，就这俩字儿啊，能把你噎得咯喽咯喽的。我们这儿规定，哎，没辙了吧？这个时候他就把国家搬出来了。其实呢，国家没这规定，你看我们这这么解读的，我们这规定啊，根据国家的要求，也不知道哪要求。老罗叔一想，那结婚证那不行，那户口本呢？不行，户口本证明你们俩人住一块儿了，嘿嘿，哪有这证明？这那去哪儿弄这规定去啊？啊，不是弄这个证明去，逃婚这证明，那你就得去派出所了，公安机关。你瞧这球踢的，啊嘿，哎，一个落底传中，本儿，这球就踢给派出所了。哎，老卢说我也没辙呀，老罗叔说的我也没辙呀，你这个为了救亲人，那怎么办啊？到当地派出所。办这个事情，跟这民警不好意思的，我跟您说啊，我知道这个有那奇葩证明，国家不让开了，但是我这找您，我这前因后果一说，民警二话不说，拿起纸就给老罗开了这个证明，盖上公安局派出所的章，但是加了一条，本来这个证明我们是没必要开的，我们是为了帮助群众，体恤群众的困难，我们开了，方便他家里人去做手术，不然的话你不让人做手术啊，是吧？但是咱多说一句，就你这层层加码啊，合适吗？这就是咱们那个刚才说到的，当然人家派出所民警在那个字面上啊，他不是像我这么表述的，我这是口语化，就这意思，表达一下对这个你这奇葩规定、奇葩证明的啊，这个反感。哎，不符合国家政策。当然这里头是两个方面，咱就看出这公安民警派出所为民服务这个精神，的确，哎，真得双挑大指。没有说啊，如果派出所也一把死拿，老罗叔啊满完。为什么呀？你看，我跟您说啊，老罗叔，不是我们不帮您，这规定这个证明不能开，哎，你找医院说去吧，有理你找医院说，你甭跟我们说，我们开不了，他让我们开，国家不让开这个奇葩证明，哎，这是规定啊，得嘞，老罗叔这肾呐，啊，算是糟蹋了，嗨，算是耽误了，病人病耽误了，公安局呢没这样，那既然他这样，那没辙了，呵呵，为了救人，我们开，就算是奇葩证明，为了救人。我们也开，所以我就说呀，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能是就是机关里头、单位里的这事儿吗？啊，干部啊、领导之类的，当然也是。更多的，咱们就说这个反四风、作风建设，为的是您呢。别老是哟呵，哎呀，这有那好心人劝我，别说了，说这干嘛呀？招人不爱听，那这我没办法啊，这国家要求的呀，而且我也不是没办法，我乐意啊，国家要求我当然得乐意了，我必须得说呀，是不是啊？哎，作风建设啊，永远在路上。 哎，就是拿这种事情啊，就是生活当中您碰上过没有？一把死拿，没有规定，怎么着吧？啊，你要是声音再高一点，你脾气再冲一点，哎，我告诉你说，你态度不好啊，你注意点，听见没有？我告诉你，不然的话，我跟你说，我你知道什么？你后果你知道吗？你怕那自负？我告诉你说吧，有没有这种事？有没有？他就不考虑真是群众实际困难、实际需求。哎，其实那规定你要倒下倒到根儿上，也未准就真是这意思。哪怕就是没照顾到，可以改啊，可以完善呢、啊。没有，哎，我们不折不扣的执行这规定，怎么着啊？好，他满嘴都是理，你呢？你没辙呀。现在呢，有辙吗？有啊，打12345啊。但是你也不能什么事儿都靠着12345啊，各级各部门单位的那领导啊、员工之类的，是不是？那不得考虑到周全吗？吃个饭，食堂里头都有这个事情啊，哟，不能啊，听着没有？你们这个咱们这个什么什么规定要求了，不能超过四个人啊。他就不想，那我们这来办事儿的，这叫超过四个呢，那这个规定。你要再跟他掰扯，他不说话了，啊，跟着不说话，跟着站着啊，反正这个，反正饿的不是我啊。哟，那这别说，立新，你刚才说这事儿都是哪单位呀、啊？可说呢。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立新。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这个就能直接听电台的节目，而且听听之上呢还有。话里话外聊天室直播的时候您进来聊天室互动交流。这个另外要是方便的话呢，用手机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哎，还是那句，天下本无事，咱别自扰之。啊，这就说呀，咱们大伙儿也得擦亮眼睛，心明眼亮啊，保持这个好的心态。你上网啊，那不是去那个啊，那个找别扭去了，哎呦，生气呀，着急上火，没有那必要，真的没有啊。上网得看点好的正能量的啊，别老关心那牙碜的。哎，他们两口子跟您那两口子那事儿跟咱没关系，哎呦，他们那个啊，这个那个的这个事情啊，和娱乐圈又怎么了？嗨，行了啊，哎呦，和看您要真关心搞艺术创作的，别老娱乐圈大明星，哎呦，他干嘛去了？又是，哎呦喂嘿，啊，又吃饭去了啊？吃了什么？你这行了，打住吧，啊，关心自个儿吃什么很重要。哎，疫情期间，真有这个文艺工作者，他工作受影响了。粤剧啊，浙江宁波粤剧团，他也不是别的，他就是因为他演出少了呀，本身这防疫的要求，那剧场里头不让聚集，或者是。这上座讲话，这个买票吗？啊，卖票上座率他不允许那么高，啊，一个挨一个那不行，你进去听戏他也得戴着口罩，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哎，这就有的就，这个可能演员同志吧，啊，工作这个就不像以前任务那么多了，收入肯定受影响，啊，演小生的，17岁啊，陈姑娘，17岁就做科学医。有点晚，不是，人家前面有童子功啊，他这个越剧团演小生的，哎，天上雕，哎呀，行了，那你说您别唱了，领妹，行了，我这嗓子也差点，就这意思吧。这个，而且这疫情他也拉抽屉，反复啊，刚好一点，哎，咱可以登台，哎，你看过来，好，又来了，这就说没辙了，怎么办呢？人这陈姑娘就开始在线上。网上给大家唱越剧，哎，你别看网上唱特认真，每天呵，这把脸都得那个啊，就是他这个啊，就是他这个化妆，戏曲演员化妆，一化妆就得好几个钟头，很认真啊。他说了，我就是线上我也得像不像样啊，是不是啊？天上掉下瓜领妹妹，哎，你哎，这音找准了，那说不信你敢唱第二句，我就说我唱不了，就这意思嘛，是不是啊？你这在网上，我要我说啊，咱要真追，真是认真的啊，咱这个成为人家的粉丝，那您就追这个， 正儿八经的传统文化、传统戏曲艺术多好啊！嘿，那网上呢，哎呀呵，那个牙碜哦，哎呦，看着那个，哎，那恶心呐啊！呵，吃的呀啊，吃啊，又是那吃播是吗？不是，吃狗粮，吃狗啊，那是狗啊，不是，扮成狗，哎，谁呀？外地啊，不说了啊，不说什么地方。就是地理图里头，相声地理图里头提到这个地方啊，走这个康庄子到怀来中间有个地方，嗨，行了，不说了，就这地方。嘿，俩男的为了博取眼球啊，博取大伙的眼球干嘛呢？嘿，俩人在大街上装狗，哈，趴的那地方啊，俩人还对话呢。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对话了啊，狗言狗语。好，干嘛呀？哎，俩人扮演这狗啊，怎么抢狗粮？哎呀，行了吧？那这号还有吗？早就没了，人家是吧？有关部门必须得啊严查这种事情啊，太恶心了啊，太牙碜了。就说这个啊，咱就别关注了。还真有朋友好奇，哎，咱看看这个，嘿嘿嘿，哎，挺好玩的。你看这俩人长得，狗头狗脑的，嗨，狗里狗气的，行了。不怎么样，新闻一口清，23号新增本土确诊新冠病例55例，其中陕西52例。看来我和这个老孙家呀，还得，我们还要再，再这个，再耽搁一段时间。行了，别老提羊肉泡了。西安超级传播链初步查清楚了，咸阳国际机场国内航班全部取消。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寒潮黄色的预警了，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将获特赦。立新读报把话题，慢慢到来不着急，传承文化有非遗，是年纪轻轻爱听戏。啊，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说，这城子这段时间啊，通过那个什么音儿啊，什么手啊，短视频，哎，更多的这个来这个弘扬啊传统的文化曲艺和艺术，哎，这当中就包括戏曲，说年轻人特别喜欢，点击量还挺大，这是好事儿，年轻人爱上听戏了啊。其实这个多这个若干年前我就注意到了啊，这个做节目啊采访过北京的戏迷，真有年轻的喜欢的就是越剧，天上掉下过林妹妹，那个说，那你要这么跟人家唱的话，人家不理你了。是我唱的差一点，但是我也是爱这个呀，是吧？王文娟嘛，徐玉兰嘛，啊，傅全香，哎，嘿嘿，对，两腮吧与子音得，啊，就爱听戏。对了，说这个啊，这我多说一句，这是好现象，说明什么呢？国粹啊，也得放下身段，别老端着。哎呀，呵，国粹呀，了不得了，太深了，深了去了，博大精深。这年轻人都好喜吃这文化快餐，他工作也忙，哪有那么多时间啊？细着麻叶，全虚全影，从头到尾了解这京剧历史，不知道谭鑫培、余淑妍，这甭听戏，去去去，出去出去。那您这就等于是跟人家这个年轻的观众就拜拜了。啊，自己就设了障碍了，那哪行啊，是不是啊？所以说放下身段，更多的贴近这个大家都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啊，你这对吧？包括咱们这节目里头放点京剧吗？哦，哎，这一样，这一样，这个告诉您说，哎，过去是有那叫戏迷，戏迷的，为什么呀？你看他有那氛围，有那环境，家里头老两口子过日子，连吃饭都得带着戏呢，是吗？你呀、 啊，妈妈，这里你我二老吃什么饭呢？ 老太太说了， 啊，老老你我二老吃炸酱捞面吧。 这好，吃炸酱捞面，你就吃还唱干什么？ 是啊，干嘛那么嚷啊？ 对呀、 啊， 老头说了， 拿来，拿钱来，我去买面呢。 哎。 这钱莫惭愧了哇、 惭愧是什么？ 就是没钱了、 啊、哦，没钱呐、 老头一听难过了、不好了， 怎么 怎么叫起板来了？ 我一想，我先别放水去呢，我听戏吧。